佛家常讲圆人说法，无法不圆。圆人是什么？是什么人呢？华严经上的法身大师。圆教菩萨了。至见圆融了。不但世间不同宗教的典籍摆在我们眼前圆融了，所有一切诸法无有一法不圆融，幼稚园小朋友念的课本，小猫跳小狗叫也是大方广佛华严经，也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圆融了啊！就这六个字就能把大方广地藏经的经义发挥到淋漓尽致，你想想，何况其他宗教经典？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讲不圆呢？自己没有入圆知圆见，就是没有入佛之见呐。那没有入佛之见，是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我们不晓得虚空法界是一个整体，所以那个孝道是永远不能够建立。孝这一个字就是这个显示虚空法界是一个整体。上至究竟佛国，下至阿鼻地狱整体。我们可以说，人天以上是我们身体好细胞，八难三阻是我们身上长那些坏细胞，坏细胞不能去掉啊，现在开刀把它割掉不行啊，我们这割不掉的。要怎样把好坏细胞培养恢复成好细胞，这个是教学，因为坏是不正常，它正本来是正常的，本来是好的，坏是暂时的不正常，是可以让它恢复的，这个要靠教导，要靠修养啊，所以地藏菩萨所代表的深入极恶劣的环境阿鼻地狱，还是以孝道教化那些众生。所以大乘佛法了，是以地藏为根基，从孝道里面在升华为慈悲，慈悲是孝道的发扬光大了所以佛法的教学慈悲为本方便为门那么由此可知，佛法始从孝慈，慈是观音菩萨代表的 地藏菩萨表孝啊，观音菩萨表慈啊，慈是孝的发扬光大啊，换一句话说，慈是孝的落实啊，这个慈悲方便呢是孝道的落实啊。成佛就是孝道的圆满啊，等觉菩萨孝道还不圆满，他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啊，孝道不圆满呐、啊。到如来果地，孝道才真正圆满呐、啊。我们在前面呢跟诸位说过啊，孝道是从孝顺父母开始。啊，孝养父母之身，孝养父母之心，孝养父母之智，这三面做到圆满，圆教佛果。啊，哪一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啊，我们中国人讲成龙成凤啊，啊，这是我们中国世间人的观念呢、啊。成龙成凤、啊、美好到极处啊，他不知道。美好到极处是做佛啊，他要知道做佛了，他就不是不会叫儿女成龙成凤了，一定叫儿女要成佛成菩萨啊。所以我们可以用龙凤代表如来的果地，是他不知道啊，但是他有个需求，总希求儿女出人头地，达到最高峰。啊，这个是父母对儿女的期望啊，老师对学生的期望啊。如果那个老师希望学生将来的成就不如我，这个人不是老师，他不配做老师。中国古时候的老师叫师道啊，把师道跟孝道相提并论，把老师跟父母相提并论，有很大的道理啊。中国古代做老师的唯一的期望，希望学生超过自己啊，所以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才叫师道啊！啊，你看看中国的古书，如果古时候啊，这个教书的老师，教书老师都非常辛苦啊，因为他不从事生产的事业。跟我们出家人一样啊，他的生活来源呢是学生的供养，学生家里富有的供养多一点，贫穷的供养少一点啊。你像孔老夫子教学啊，学生家里面对老师的供养啊，送的礼物素修啊，修是什么？那个干肉啊，我们中国人讲的腊肉啊，一片的一条啊，啊，这一年送这边东西给老师，最微薄的礼物啊。 所以做老师的人没有一个不是生活非常清苦啊，我中国人讲穷秀才啊。但是他在社会上很有地位啊，社会上对他没有不尊敬的啊，尊敬他的德行啊，尊敬他的修养，尊敬他对于社会的贡献啊，无私的教导啊，他教这个学生啊，学生将来去考功名，假如说学生没有考中，他自己的儿女也一样教，考中了，那这个社会上骂死他，私心的啊，他宁愿他自己的儿女考不中落地，学生考中了，社会大家这个赞叹了，这个老师没有私心啊，大公无私啊，得到社会的赞叹。学生对于老师的恩德永远不忘，学生对于老师的生活，对于老师的这个家属子女也终身照顾啊，跟照顾自己父母兄弟没有两样啊，他在有困难的时候会全心全力帮忙，所以过去师徒如父子，现在没有了，你孝道都没有了，哪来的师道啊？啊，世间怎么会不乱呢？啊，世道怎么会不衰呢？啊，我们要了解这个动乱、衰微的因素在哪里，我们要提倡孝道。世间人忘恩负义，我们极力提倡知恩报恩啊，一点小小的恩德我们不忘啊，我们全心全力丰厚的报答啊，做给世间人看啊，不是在讲堂里讲啊，要落实啊，啊，要在生活当中啊，去真正把它做到。啊，学者以真诚心、孝顺心面对一切众生。尽心尽力的帮助一切众生，这个叫行菩萨道啊。那个众生不信佛，那个众生毁谤佛，我也要用真诚心、孝顺心啊，无私的为他服务，去帮助他，他会回心转意，他会回头啊，他也有良心呐，他的良心现在被物欲蒙蔽住了，他没有见到好样子，他不相信世间还有好人呐。如果他见到好样子，他会觉悟，他会回头。所以我们决定不能怪众生造业，只能怪自己做得不够啊，不够好啊。不能感动啊这些恶性的众生啊，怎么能怪人呢？念念怪人，把责任推给别人，是我们最大的过失。 我们修学为什么不能成就？读经闻法为什么不能开悟？修行为什么不能入佛境界？就是这个一念错误的观念，总是把责任推给别人。啊，错，他错了，我没错。殊不知自己是大错啊，他没错啊，我们自己错了啊。那佛菩萨所以能成为佛菩萨，不一样的地方就在此地。佛菩萨念念看自己的过失，你要不相信，你一看六祖坛经，慧能大师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怎么做法，他不见世间过啊，不是没有眼睛啊，不是没有智慧啊，世间过失难道看不到？看到了。他说那不是世间人的过失，是我自己的过失。所以他能够成圣成贤。他那两句话你们不要错会了。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真修道人见到世间过是自己过，世间没有过失，我做的样子不好啊。如果真的不见世间过，岂不变成白痴了啊？哪有白痴的佛菩萨啊？所以这个观念不一样啊。今天世间所有的灾难谁造成的？我造成的啊。我没有尽到责任呢，我没有修好啊，我没有教好啊，不能给众生做个好样子啊。故在自己，不在众生呐。你能把这个念头转过来，你就真正跟菩提心、菩萨道相应。所以戒经上告诉我们，大乘戒经上，孝顺一切众生，孝名为戒。我们哪有懂得这个道理呢？甚至于还有一些无知、愚昧。穿上这一身衣服，方袍大礼，功高我慢，高高在上，认为一切人要礼敬我，一切人要供养我，一切人要孝顺我，不知道穿上这一身衣服要孝顺一切众生啊，不知道佛菩萨教给我们要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怎么肯作威作福呢？怎么可以有傲慢这种态度呢？我们自己有这种行为表现，怎么能叫众生心服口服呢？怎么能够叫众生对你尊敬呢？向你学习呢？地藏菩萨不容易啊，幽冥教主啊，幽冥都是造作极重罪业的众生啊，他在这个里面给他们做好榜样啊，给他们做好样子啊， 地藏菩萨在地狱里面现的形象不是这个样子。啊，你们大家看过堰口法会，啊，放堰口的时候，堰口台对面，啊，通常用纸扎一个鬼王，浇面大师，青面獠牙，那什么人呢？观音菩萨。所以诸佛菩萨在哪一道示现哪一道的那个形象，地藏菩萨在地狱示现的是地狱众生的形象，在恶鬼道示现的是恶鬼道的形象，在畜生道是示现畜生身的，啊，随类化身呢，才能够应机说法。啊，你度哪一道众生，你一定要现哪一道的身形。绝不是用一个身相能度一切众生，不可能的。啊，以我们世间人来说，啊，贫穷，啊，下贱之人，你要遇到有个大福德的人，哦，到那里去教化众生，他一看到早就吓跑掉了，啊，他不敢亲近你啊。那么要怎样接触他呢？我们也要以贫穷下贱的身份跟他，那一喝就喝就喝喝喝拢了。要懂这个道理啊，所以你要观机，什么样的根基，我们一定要跟他相应啊，这样才能帮助他啊，你接触他才能欢喜，你跟我是同类。你跟我是平等啊，你比我高的太多，有那么大的差距，人家就离开了。所以佛到这个世间来，为什么不化身来？一定要应身来，应身就是也是投胎啊。啊，用这种方式来，啊，大家一看，你也是人，我也是人嘛。我是父母生的，你也是父母生的吧？哎，看看您能成就，大概我也差不多吧。如果他是化身来的，那教化众生，我们一看你是神呢，我们是人的，不行啊。我们父母血肉之躯，你是天神下降的，我怎么能学到你呀？教学就打折扣了。决定要现同类身啊，决定在同类基础上逐渐逐渐呢把它提升，这个你快不得的，就欲速则不达，要慢慢来啊。啊，所以孝慈就不能离开方便了啊，方式方法便就是非常适合的方法啊，对什么样的众生，对什么样的环境，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啊，同样对一个人啊，他在顺境的时候跟他在逆境的时候方法就不一样啊。啊，他在欢喜的时候，他在烦恼的时候方法也不一样啊。啊，菩萨有智慧，菩萨能观机啊。啊，他那个方法运用的非常灵活，一点都不呆板。所以能随缘，所以能够化导一切众生啊。本经总共有13品， 十三品里面可以是分成四个大段落。第一个大段说明地藏菩萨，称赞他的德行，这就叫我们要学习。他能够分身，他愿意入地狱，他愿意教恶鬼。一般人看到善徒总是躲避回避，他不回避，这是叫我们要发大心。越是苦难的地方我们又要去，所以在这一点我们现在佛门里面的出家人比不上天主教徒。天主教的神父我们看到在许多国家地区那些土著生活非常清苦，他们在里面建教堂，在里面传道。我们中国法师哎，看太苦了，这地方不能去，比不上人家。人家是地藏菩萨化身的，我们怕苦怕难，他们不怕苦不怕困难，能够真正的牺牲自己成就别人，我们怎么能不赞叹？第二个大段有三品经，观众生一缘品，阎浮提众生业感品，地狱名号品。这是什么？这是讲现实的社会关机。所以你要了解众生为什么变成众生，特别是阎浮提苦难的众生，你要了解他怎么会变成众生，他为什么受苦受难，他为什么会堕得三途。那么在这个经上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不孝父母，不敬三宝，这个三宝我们不说，不敬师长，所以才变成这个样子。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孝道师道都没有了，然后随顺自己的烦恼，造无量无边的罪业，随顺自己自私自利，随顺自己的贪嗔痴慢，那哪有不造业的？这才造身口意的十恶业，感受啊六道三途的苦报。所以这一段是让我们了解现实的环境，给我们这个启示。今天我们要了解的是整个世界，因为我们教学的对象是全世界。现在教学可以利用高科技，比过去方便太多了，所以现在无需要建道场，不必把那些钱埋在土地上不起作用，太可惜了。 自己修身养道，住小茅棚可以了。世尊当年是树下一宿，我们今天业障深重办不到，没有这个体力。那树下露宿，我们生病啊，所以住小茅棚就好。我过去常常想到，在中国大陆那个蒙古包很好，我非常欣赏。当中盖个大佛堂，四周围几个蒙古包，小的蒙古包，一个人住一个，你说那多自在呀！我都很有意思的，想从蒙古里面买一些蒙古包到这个澳洲去。那个住起来也相当舒服。所以居住的环境越简单越好，越小越好。我们有充分的时间呢，每一天礼佛诵经拜佛。一个小茅棚，四周围就是自己绕佛的地方啊，精行绕佛啊。里面一个房间啊，白天把铺盖卷起来放在柜子里面，就是佛堂啊。累了的时候铺盖打开，就是疗房，一个房间啊，听经。共修的时候，我们有个念佛堂共修，有一个讲堂啊，在一块讲经演教啊，利用现在这个科技啊，我们讲经演教放在网络上，做成这个录像带啊，传播到全世界，众人在深山里面，我们弘法利身呢，也能够传到全世界啊！这从前做不到的啊，在这个里头真正修行啊，淘汰自己的烦恼习气，培养自己的道心，成就自己的智慧等等啊，然后有缘得教化众生啊，没有缘修心养性，培养学生啊，是佛法慧命的，不至于断绝。佛法代代有人才出来啊，这是我们应当要做的啊。弘扬佛法最后的目标啊，我们是天天在祈求，希望我们自己有能力建立一个卫星广播电台啊，用电视把佛法送到每一个人的家庭啊，送到全世界。这是道场，现代的道场啊，我们向这个目标去发展，向这个方向去努力啊，所以一定要观其现代这个众生需要什么啊，东方人需要什么，西方人需要什么啊，不同的族群都要了解，各个族群他们需要什么 我们讲经说法，我们的教学满足他们的愿望，他就欢喜了啊！这叫奇迹，这个样子才能够接受啊。那么在第三个段落里面啊，赞叹利益存亡啊，阎罗王众的赞叹，这个里面给我们很多启示啊，告诉我们许许多多不同的方法啊，用什么方法接触这些大众啊。这个经典里面所说的，你要在这个里体会意思啊，你比如他讲的烧香、诵经、啊旋幡、照相、啊供僧，如果你是下意的、直接了解字面的意思，你去做，你不懂得佛的意思。啊，烧香是什么意思？要令全世界一切众生，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对于正法如何能建立信心。香表形象啊，那你就真的是烧香了啊。这个线帮助他建立信心，不但是言教、身教、意教三轮教化啊，你要让他对你有信心呐啊。像我们今天接触外面宗教，我们一接触他对我就有信心啊，他不至于把我看作坏人，他不会把我看作对他有损害啊，他非常欢喜接触啊，纵然言语我们还有隔阂啊，可是在表情上啊，我们能够显露着非常的亲切啊。这个建立信心，建立信心，这个就是烧香啊啊。诵经是什么呢？彼此观念意见的沟通啊，啊，你这个从这上，你要去了解、去领悟啊，你不会死在字里行间呐、啊，死在字里行间，这古人讲变成书呆子了，这儿不化了。啊，学佛，李老师讲学成佛呆子了。死在经典字句之间啊，你不能够体悟啊，不能够领悟啊啊。怎么样能够落实到现实社会？怎么能普度众生啊？所以在一切大乘经里面，你所看到的佛接触的对象啊，教学的对象，都是一切不同的族群，一切不同的文化，一切不同的思想与宗教信仰我们在这里要能体会得到，要能看清楚啊，我们今天面对的事实，对经典给我们的启示，教给我们学方法啊，教给我们些原则，我们在生活当中通通用上了，啊，这经就活了，啊，佛法也活了，啊，所以在这一大段里面说，教给我们怎样接触，啊，照相。造成怎样 令一切大众都欢喜的形象。所以我们看到经常造像，就赶紧造个菩萨像，造个佛像。佛不是这个意思是佛是教我们呢，在一切不同族群不同文化里面造一个令一切大众都能接受都能欢喜的形象。你造这个像才有用才能给社会解决问题，才能消除一切众生的灾难灾难不外乎两类，人为的人为战争的，战争是多方面的刀枪相对是战争经济上的这个也是战争不同的文化也在战争只要是敌对了都是战争想占人家便宜这个念头就是战争所以战争是广义的，战争是多方面的，如何消除能够真正做到人与人之间互爱，那就是慈悲嘛互相敬爱，无条件的布施供养布施供养不附带任何条件，布施供养不要求任何的回报，你这种布施供养称信的那个福报无有穷尽不是一点斤斤计较，那个福报是很有限的，布施的再多得福很少，这佛在经上常讲我们要能够体会这就是人与人之间要建立良好的关系一切诸类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跟他建立非常好的关系消除人为的灾难，人为灾难消除了，给诸位说自然灾害自然转变为什么呢？医报随着正报转这个地方人心善能够是这个善良心好行好那个地理环境就转好了，我们讲风水就转好了所谓是中国人常讲的富人居富地，富地富人居众生有福这个环境就转变了，就变成富地，众生没有福这个原来是好的这个环境好风水他一住的时候没有两三年风水就败坏了，对，境随心转而不是心随境转，心随境转是凡夫楞严上说得好，若能转境则同如来，可见佛菩萨是境随自己心转凡夫才是心随境转这个是错误的心是主净是心变现的嘛，所以人为的灾难消除了，自然的灾难就没有了那根本的基础呢，就是孝慈，就是孝亲尊师，没有别的能收到这个效果了再更进一步那就是本经末后这一段了从 第九名号品，啊，教养布施功德，啊，护法见闻利益，啊，到末后啊，对吧？住乐于人天。这个就是逐步逐步提升，帮助他开悟，帮助他得福，啊，善根根性利的帮助他成佛，啊，成佛破不破坏他宗教信仰呢？没有，没有破坏，啊，成佛是成什么呢？成就圆满的智慧啊！如果你成佛，他不了解哦，要这我信你的教了啊，他就不愿意接受了。成就圆满的智慧，他要不要圆满？他要啊！哪个宗教的宗教徒都喜欢自己有圆满智慧啊？哪一个族群的人，他也希望他自己有圆满的智慧、圆满的福报啊？所以成佛，我们对他不要讲成佛，成就圆满的智慧，成就圆满的福报。啊，他成佛成菩萨，他自己还不知道。啊，实际上他是真菩萨真佛。啊，必须要他能接受，他能理解，啊，他能够落实。所以佛法的教学称之为善巧方便的，就在此地啊，特别是机缘成熟了，所有一切众生之类，没有不求财富的，没有不求聪明智慧的，没有不求健康长寿的啊，怎么求他不晓得啊，我们教他求的方法细细跟他讲，你想求的是果报，果必有因，你要想果美满，你一定要修善因啊，善因一定得善果，把因果的道理给他讲透彻，这部经上讲的很多 啊，不如理不如法的那些手段决定得不到善果啊，这个我们可以细心观察，可以举出四例来做证明啊，现代的这个社会跟古时候社会结构大大的不相同啊，现代人的思想跟从前人的思想也大大的不相同，从前人的思想是保守的，现在人的思想是开放的，从前人用接触一生，他接触的面小，他的生活范围小，确确实实用一生啊，跟那个那面的村庄啊都老死不相往来啊，你说这生活圈多小啊，在我们自己一个城市跟临近居的那一个城市一生没去过啊，在从前很多很多交通不方便啊，语言有隔阂啊，我小时候在福建住过六年，福建是丘陵地带啊，交通极不方便啊，所以一生老死不相往来的真的很多啊，这个乡村跟那个乡村说话就不一样啊，所以福建的语言很多很复杂 但是现在啊，由于科技发达，交通便捷啊，把整个世界合成一个社会啊，观光旅游变成现代人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啊。他有休假，他不在家里休息，他就观光去了啊，所以生活的空间大了，接触的面广了啊。那么如何跟这些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个宗教信仰啊，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地球变成我们一个大社会啊，如何能和睦相处啊，真正能够做到共存共荣啊，幸福美满要靠教学啊，这个学记里面所讲的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呢，教育比什么都重要。所以释迦牟尼佛不做国王，为什么呢？政治达不到这个目标啊，他也不做将军，武力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他去搞社会教育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他的身份、他的地位，用现在人来讲啊，他是一个义务的，他不讲求报酬嘛，不要报酬嘛，他是义务的社会教育的工作者，而且是一个多元社会教育的工作者啊。他老人家给我们做了个榜样啊，我们后世觉悟的人啊，你们这个出家也许没有觉悟出家，糊里糊涂就出了家了，出家之后啊要做个觉悟的人啊啊，本来是应该你觉悟才出家了，那糊里糊涂也出了家了啊，出家之后啊一定要学觉悟啊，一定要自己做一个义务多元文化教学的老师了，那称法师，法师是多元文化教学的老师啊。记住我们发现义务，我只尽我自己责任，对于这个生活绝不要求啊，只求是事事供养啊，吃得饱穿得暖，有个小地方遮蔽风雨足了。我们比释迦牟尼佛物质生活已经提高很多了啊，提高再太多了对不起释迦牟尼佛了啊，让社会大众看着出家不错啊，你看过这么好的日子啊，哎呀住的话像皇宫一样啊，啊出家好啊啊，让社会大众产生一个错误观念啊，这个是要不得的啊。你过这种物质生活你的成就如果是达不到，将来必定堕落。如果你道业真的成就了，你还过得很清苦的生活，你给世间人做最好的榜样啊，大家对你没有不称赞的啊。我们不需要人家称赞，人家称赞是羡慕，就发心向你学习，目的在此地啊。所以我们学佛以释迦牟尼佛为老师啊，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没来过，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界，他的生活就是我们的好榜样，我们要学他啊。清苦的生活是最健康的生活，清苦的生活是最幸福的生活。 世间人不知道。啊，为什么呢？无忧无虑，无牵无挂，你说你多自在啊，跟大自然合成一体，你说那个生活多健康多美满啊。我们今天舍弃了大自然，跟这些贪嗔痴慢的人合在一起，我们的日子搞得多难过啊，多辛苦啊。所以不知道回归自然，那才是真正的幸福美满啊！诸佛祖师大德，你看他们的生活都是回归自然啊！我们从这些地方去观察，从这些地方去体悟啊，然后才真正能够学到方便，学到善巧，学到怎样去过日子。过日子就是学菩萨行，修菩萨道啊。此地所讲不思议的方便，我们就明了了啊，我们也能够落实了啊，真正是不可思议的善巧方便啊。它这方便上没有关善巧两个字，其实善巧的意思圆圆满满还是在其中啊。我们这样学经才能得到真实利益，才能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才能够消除人为自然的灾害啊。我们的努力我们会很有信心，我们前途就看到一片光明，何况还有诸佛菩萨啊，龙天护法善神啊，他们加持啊。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要认真要努力的。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